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早高峰遇降雨，京港地铁加开临客时列，保障乘客出行。孟晚舟引渡案将于10月21号裁决。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亿847万375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针对今天早高峰期间降雨天气，京港地铁及时采取多种措施。截至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流平稳，运营秩序良好。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14号线共加开临客10列，同时做好增开临客准备，视情况适时加开临客。据了解，北京法院在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第一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75辆带指标京牌小客车参加此次司法处置。本期报名时间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截至8月27号下午3点。8月30号公示报名信息，8月31号正式竞价。您可以通过北京法院网等渠道登录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创新团组首席研究员邓理财团队在青海冷湖找到了一处国际一流的天文台台址，这里足以安装和运行下一代任何口径的望远镜，这不仅将打破长期制约中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还将改变目前国际所有优良光学天文观测台站都位于西半球的局面。研究成果18号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线发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项目负责人邓理财博士，来听报道。 位于青海省海西州的冷湖地区，日照丰沛，降水极低，夜空晴朗，历史记录的天气条件非常良好。研究团队通过对冷湖赛石藤山区的实地考察，依据沙尘垂降呈指数分布的特性，确定在山区4200米海拔标高点进行定点选址。 它日照特别充沛，白天几乎是没有云的，10个小时嘛，夜空也是特别晴朗，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那个地方特别干旱，就是年降水量就一点点。 3年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冷湖赛石藤山 C 区4200米标高点的视宁度中值为0.75角秒，意味着其受大气湍流活动影响，望远镜显示图像的清晰度与国际最佳台址同期数据大致相同。当地可观测时间，也就是全年可用于天文观测的晴朗夜空时长可达83%。按关键参数综合量化分析，赛石藤山的条件优于青藏高原其他选址点，与夏威夷莫纳卡亚峰和智利各天文台等国际最佳台址基本持平。 青藏高原它处于东半球，东半球上从差不多夏威夷一直到欧洲，中间就没有很好的天文台址，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填上这一个空白的话，对于观测就特别有利。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孟晚舟引渡案听证会于加拿大时间18号结束，法官将于10月21号对他的案件作出裁决。8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事实早已充分证明，孟晚舟事件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方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世界卫生组织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亿847万375例。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8号16:06，全球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加542708例，达到2亿847万375例；死亡病例增加6739例，达到437979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6点，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12万7962例，死亡624263例。随着开学季的到来，美国儿童确诊病例数激增。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